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2集《浚染番外国漫卷二》。 没，怎么可能？您听错了。 江院长刚刚在看到计算机研究院人的时候，脑门就一跳。他在京大当校长的时候就历经了秦冉被数学系抢，之后连军训都不得安生，还要艰难地面对程家抢人的状况。现在的江院长已经轻车熟路了，听到计算机系人的话，他径直开口：“ 是吗？” 计算机系的人略显犹疑，江院长一本正经地点头：“ 啊，好吧。” 计算机系的人终于收回目光，一脸遗憾。等敌对的人走后，江院长才侧了侧身，看向老研究员，有点心累的叹气：“ 他要是真离开了，我们研究院都没地儿哭。” 老研究员皱眉，他转头看向廖院士：“ 他们那是什么意思？” 他潜意识里觉得秦冉年纪轻轻到达这个位子算是逆天了，不会觉得他轻易就离开计算机系的。 他的事在网上也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冉冉是秦氏集团的首席工程师，计算机研究院拿他当宝供着。 廖院士看了对方一眼：“ 前两天我还接到了京大音乐系主任的电话，他唠叨了我5分钟。当然，你要实在不喜，前两天 M 州物理研究院还希望秦冉去 M 州。” 京大音乐系主任是个出了名的音乐狂，所有人都知道。音乐界的人对秦冉江山易的名声如雷贯耳。京大音乐系主任觉得他就是天生走艺术道路的。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研究员听完，愣在了原地。他没有跟秦冉合作过，虽听说过秦冉的各大事迹，他总觉得这些事迹有夸张的成分。自此之后，研究院的人都知道秦冉是个香饽饽，外面无数人马觊觎着他们物理研究院的大宝贝，上上下下，就连那些老派研究员也都沉默了，不再说什么。本来因为徐家的问题，研究院内忧外患不少，毕竟秦冉名头上功勋确实镇不住一些老家伙，眼下水到渠成。实验室，程俊半靠着墙翻着文献，偶尔抬头看一眼秦冉。秦冉今天也懒得去休息室换防辐射外套，正站在南慧瑶等人身边指导实验。程俊看了一眼，收回目光，继续翻文献。这本文献上部秦冉之前带给他看过，眼下再看下部，程俊又发现了很多细节。元历76年，研究院医事核反应失败，临死三伤。当初宁儿是要去 M 州研究院的，最终却因为实验室一场失误而造成的爆炸案被驱逐京城。方振博的嫂子也是在那场爆炸案中受伤的。当年的事情无迹可寻，但爆炸这种手法……程俊指尖点着书页，很明显就是杨家的手段。宁儿在物理实验室地下三层留下了一个反应堆原理，应该从那时候他就窥破了抑制反应堆能量的金属，只是他一直没有做成功这个实验。杨家手段毒辣，宁儿应该也知道这些给杨家究竟是什么后果。陨石坑文明超越这个世界100多年，杨家不会想到宁儿早就窥破原子层了。程俊正想着，秦冉已经回来了。他捏了捏手腕，把手里新的一份报告递给程俊。程俊随手把手中的书籍放回架子上，并接过报告。 对了。 还行，秦冉随意地回道。程俊一手拿着报告，也没有翻，一手揽着他，若有所思的。 秦管家他们喜欢什么？ 秦管家。秦冉伸手按了一下电梯，闻言他顿了下，才尝试着开口。不太清楚，网上冲个浪。从他跟秦修晨上节目之后，秦管家就喜欢带着老花镜上网，还成为了他粉丝后援会的粉头。这些都是秦玲告诉他的。程俊若有所思地问道。 啊，你叔叔呢？ 他说的自然是秦修晨。程俊同秦修晨秦管家交流不多，整个秦家人也就秦汉秋秦玲他比较熟。演戏。电梯到了，两人走进去，秦冉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，才偏头看他。你问这些干嘛？ 夫人。 程俊瞥了他一眼，慢悠悠地回道。 你是不是忘了后天要回秦家？ 秦冉拧眉，结个婚这么麻烦的？两日后，秦家。唐军这两天一直待在秦家没走，他要走也是要同秦玲一起离开。 汉秋呢？ 唐军同秦修晨等人坐在大厅内，不时地看着门外，等秦冉跟程俊。唐军四处观望一番，却没有看到秦汉秋。秦管家站在秦修晨身侧，满脸复杂。 二爷他去买菜了。 早上五点，秦汉秋就起来，让佣人开车出去。据他自己说的，要亲自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回来。秦家厨师食材都有，秦管家实际上是不赞同秦汉秋出去买菜的。 买菜啊？ 唐军身侧的老李愣住了。老李跟着唐军这么多年，三天前的婚宴，他是第一次直面那么多大佬。不说其他，光是马修一个就足够老李腿软。李知道秦冉是云光财团内部人的时候更震惊。这两天刚回过神来，大概也知晓秦家在京城的地位。这会儿听到秦家现任当家做主的秦汉秋竟然亲自去买菜，老李确实觉得神奇。 二哥他一直都有这个爱好。 秦修晨无奈地笑笑，他看向秦管家。 管家，等二哥回来你也别说他了，他现在都不说搬砖了，你再剥夺他这个爱好就不仁义了。 秦管家勉强点头。 也有道理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秦汉秋已经回来了。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身边还有另外一个高大的人影，是个外国人，看起来跟秦汉秋差不多大。 哎，肯兄弟，你先坐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？ 秦汉秋一边招呼着，一边让人进来。他先让人把食材拿到厨房，又让人拿了个围裙过来。秦修晨、唐军等人都没有想到，秦汉秋出去一趟，还带了个朋友过来。 二哥，这位。 修晨，这是婚宴上小程的朋友小肯。 秦汉秋笑着跟秦修晨、唐军这几个人介绍。 啊，我刚刚买菜正好看到了他，他也想要在京城定居买房的，我就邀请他来我们家吃饭了。 秦汉秋说着，这位肯兄弟抬了头。婚宴人多，唐军、秦修晨等人都在主座席上，后面敬酒是秦汉秋、程俊、程温如等人挨排敬的。唐军没有跟，摆桌宴席他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。同老李一样，他的目光主要在马修、巨鳄那几个人身上，然后就是程俊、秦冉。这位肯兄弟估计当时坐的不是特别靠前，唐军的注意力在程俊、秦冉身上就没有看到。对于秦汉秋的这位肯兄弟，唐军觉得 他长得有点眼熟，但又不知道眼熟在哪里。 小肯，你先喝茶，小陈跟冉冉他们马上就到了。 问了肯兄弟的喜好，秦汉秋就兴冲冲地去厨房了。虽然没有想到秦汉秋半路带了个肯兄弟回来，但秦修成秦管家都十分有礼貌地打招呼。 肯先生，我是冉冉的六叔秦修成。 秦修成给肯兄弟介绍了大厅里面的几个人。 刚刚我听我二哥说你想在京城定居。 是啊。 肯先生操着一口不太熟练的国语说道。 京城人杰地灵，适合居住。 肯先生，你喜欢我们京城就好。 秦管家给肯先生端过来一杯茶，笑容满面。 您若是不嫌弃，我带您逛逛京城，帮您挑一个好地址。 秦管家觉得秦冉、程俊这两人短期内是不会理会这位可怜的肯先生的。 如此，谢过秦管家了。 肯先生眼前一亮。两个人正说着，唐军身侧的老李看着肯先生，他同唐军相互对视一眼，最后还是唐军问道： 肯先生，请问您的本名？ 肯尼斯。 小肯正眉飞色舞地跟秦管家说自己的需求呢，听唐军问，他随意地说了一句。哼，老李脚下一滑，他茫然地看向唐军。 您侄子一家都是一群什么诡异品种啊，叫人家 F 州黑手党老大小肯。 门外程俊同秦冉携一车礼物回来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